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。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。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我和老贾商量如何鉴定这地窖里的22块金砖。老贾说，兄弟啊，要不我们用铲机一块块砸开，不惜说玉窑金砖有敲击有声短击无孔的美誉吗？我们砸开看看断裂面就能分辨出来了，真正的玉窑金砖不是说仿就能仿的。我摇摇头，不可能，贾大哥，第一我没带大锤子，光凭一把铲子砸个2块估计就彻底卷边了。第二，金砖本身就质地坚硬，其他地方烧窑用的是陶土，而玉窑用的则是粘土，这种土号称粘而不散，散而不沙，烧出来的砖质地非凡。第三，万一这砖下有什么机关呢？一砸出事儿怎么办？老贾挠挠头，是啊，那兄弟你说该怎么办啊？只能一块块找，别无他法。哎呀，那鉴定哥哥我可没有你在行啊，要辛苦兄弟你了。哎，我叹了口气，知道只能自己上阵，便让他们帮我把一侧的东西全部移开，鉴定完这边后要把东西都换一边，为的是不让上面的东西妨碍到鉴定。这金砖名为金砖，实际上还是砖。古砖在古玩鉴定中是冷门中的冷门，属于杂项里的一种。古砖的价值除了完好程度之外，最大的还在于上面的纹饰，因为通过纹饰是最容易判断年代的。可是眼前这块砖朴实无华，要不是御用金砖还是最早的永乐10年制，恐怕根本就不值什么钱。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发现什么气泡、裂纹、色斑等瑕疵，这些砖的仿造者手段还真是高超。这些砖明明都是赝品，却和真品一样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，还真的是真假难辨啊。齐家小声问我怎么样，我摇摇头，看不出来，如果这些都是仿品，那仿的也太真了。老贾挥舞着手里的铲子说道，要不还是砸开吧，乒乒乓乓一阵，管他是金玉之声还是断之无孔呢。等一下，老贾的话提醒了我，御用金砖号称有20几道工序，技艺繁复，道道工序环环紧扣，一道不打前功尽弃，就算仿造者本领再大也不可能完全复制。而金砖之所以叫金砖，就是因为其铿锵的金玉之声。我一下子想起来了，当初和陆素心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就用了一招金玉玄丝听音辨玉， 声音是眼前这个环境里最好的鉴定方法，我怎么就给忽略了呢？我把想法一说，老贾问我拿什么敲，铲子吗？我摇头说这不行，这玩意儿太笨重，这个听的是巧音而不是笨音。我一摸胸口，脖子上挂着的是陆素心刚才给我的玉片，我喜道就是他了。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，我让他们两个人把手电给关上，顿时整个地窖里漆黑一片，一丝光线都没了。他们两个大概是怕影响到我，气儿都不敢大喘。一时间四周万籁俱寂，仿佛我正处于一个无声的宇宙空间内。我准备好之后，把玉片轻轻地往地上一抛，顿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。我停顿了一会儿，又摸索着捡起玉片抛向另一边。要知道这玉片也是古物，又是陆素心如此珍惜的东西，每次抛出去啊，我都很心痛，但这也是无奈中的选择。抛到第四下，突然一个清脆的音符如同子弹般在周围跳起来，我大叫一声找到了，快开手电。手电一亮，我看到那块玉片正躺在一块金砖上。老贾问我兄弟你确定？我点点头，捡起玉片挂在脖子上。这块发出的声音和前面三块的完全不同，应该不会错了。确定了金砖之后，我和老贾就着手砸旁边的一块砖，砸了十几分钟，浑身都累得汗湿透了，这才把金砖砸开。老贾蹲下来拿起碎砖块一看，笑了，兄弟啊，这是赝品，你看里面有孔啊。我笑了笑，发现砸开的砖下面居然是石块，吓了一跳，赶紧招呼老贾过来，一起帮忙把那块真金砖给撬开。这金砖重达20余斤，据说铺设金砖的时候也很讲究，要好几道工序，必须做到严丝合缝，最后在金砖上浸以生铜油，这才算完工。一个瓦工和两个壮工一组，每天也只能弄5块。撬开之后居然和刚才的钢板一样，底下露出一个大洞，用手电照了照，是条斜着向下的石道，在洞口表面的石头上还刻着一连串的梵文。我和老贾对视了一眼，地宫。费尽周折之后，地宫的入口终于呈现在了我们面前，我们都是惊喜万分，老贾差点高兴地蹦起来。突然我余光里瞥到了齐家，他在兴奋之余脸上分明闪过了一丝几近癫狂的贪婪之色，就好像是一个饿极了的人突然看到肉一样。但那个眼神只有一瞬，因为他发现了我在注意他，于是马上收起了表情，冲老贾道贾大哥你先请吧。 哎，不，老贾做了个请的动作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呀，所以女婿优先了。我看看表，已经是半夜，这地底下待的让人实在是瘆得慌，我就催促他们别啰里吧嗦了，赶紧去吧，速战速决。 齐家看看我没说话，一马当先地钻了进去，我和老贾也立刻鱼贯而入。之后的事情就简单的多了，这个洞连接着的是一条几米长的甬道，甬道里能看到散落着一些法器，大都已经残破不堪。穿过了甬道，眼前忽然间就开朗了。说是豁然开朗，其实也就是一个低矮的20几平方米的石室，只是比起之前太过压抑的地窖，这已经算是别有洞天了，更何况还是在地下深处。我估计了一下，这里离地面 恐怕已经有七八米了，以佛塔的高度来计算应该差不多。老贾用手电照了照后喃喃道， 这里就是曾经名震天下的琉璃塔地宫。 他语气中似乎有些失落。其实也怪不得老贾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本以为这地宫一定让人大开眼界，谁知道不过是一间普普通通的石室。这间石室大概呈正方形，中间有四根方形的石柱用以支撑，这些个石柱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我们的视线。石柱上刻着一些经文，有汉字的也有梵语的，只是我也无心研究这些东西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古玩生死局。 正对入口的石壁上刻有一幅浮雕，虽然年代久远而且深埋地下，但这浮雕还是精良无比，栩栩如生。浮雕是一尊佛像，佛像内密菩萨形，外显沙门形，左手持宝珠，右手执锡杖，端坐于莲华之上。我看了一会儿叫道，这是地藏菩萨呀。老贾也认了出来，因为这是地藏菩萨流传最广的形象，最初记载于石轮经中，而后世的庙宇多以此形象展现。 没想到这琉璃佛塔的地宫里居然供着地藏菩萨的像啊。 老贾说完冲着佛像连连合十敬拜。我也拜了拜，然后说，其实也不奇怪，这大报恩寺是永乐皇帝朱棣为了纪念他生母所造，而佛典里记载地藏菩萨曾经几度把自己在地狱受苦的母亲救出来，所以它象征的就是大孝的德业。再者，这地宫深埋地下，而地藏菩萨又曾发愿说，地狱未空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方正菩提，所以这里供着地藏菩萨也合情合理。老贾点点头， 是啊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，此等功德大慈大悲呀。 我从余光里看到老贾脸上的五味杂陈，突然想，这个老贾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在苏正手下算是什么呢？又有什么经历呢？看他此时此刻这番感慨，倒不太像是装的呀。 哎，兄弟，齐小姐呢？ 老贾突然回头看了看问我，我一愣，确实从刚才开始就没有注意到齐家了，四下看了看，发现另一边有手电的光亮，赶紧跑过去一看，发现石室左侧的角落里摆着七八个箱子，都是民国风格的铁皮箱，应该是没有上锁并且还贴了封条的。我隐约看到封条上写着这样几个字，青山风，应该是写了我爷爷的名字。此刻已经有两个箱子被打开了，封条因为日久年深而早就风化，一碰就碎。打开的这两个箱子里密密麻麻地摆着许多东西，有的是直接装在里面的器皿，有的是用锦盒装起来的，看起来这就是地宫里的宝藏了。和电影院里那种遍地金银珠宝的宝藏不一样，这份宝藏继承了古董的特性，低调而沉重。如果不说的话，谁都不会注意到这些个箱子居然会价值连城。老贾拿起第一个箱子里的一个锦盒，看到里面的东西时，他突然失声叫道， 兄弟，这难不成是汝窑？ 我凑上去一看，他手里拿的是个笔洗，初看之下的确是汝窑的风格。老贾 也是做古玩这一行的，对这些东西自然很敏感。这两个箱子里，第一个主要是陶瓷器皿，第二个里面摆满了字画，随便看几眼就能知道都是价值不菲的稀世珍宝啊。老贾不舍得放下那个汝窑笔洗之后，又从第二个箱子里翻出来一幅画，疑似是唐伯虎的真迹。光这两样东西就足以体现这宝藏的价值了。但是我发现齐家并没有像我和老贾这么兴奋。按理来说，就算他不懂古玩，但看到这些期待已久的东西，他也应该很激动啊。可是齐家却显得有些不耐烦和焦躁。此刻他已经打开了第三个箱子，里面是金玉翡翠，我甚至还在里面看到了一个像是玉玺的东西。可这些东西齐家却翻过就算，目光根本没做停留。我顿时觉得不对劲儿，这个女人根本就是在找某个东西，她有明确的目的性啊。翻完第三个箱子，齐家伸手就要去开第四个箱子，我猛地一伸手，一把扼住她的手腕。 你干什么？ 她回过头来愠怒，我冷笑道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要干什么？ 看看不行吗？ 她用力扯了扯，想挣脱我。这姑娘看着瘦小，力气出奇的大，我居然没拽住，让她给挣开了。齐家又伸手去开第四个箱子，我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把摁住了箱子盖。老贾这时发现我们两个不大对劲儿了，他放下手中的东西问， 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兄弟，你们在吵什么呀？ 我指着齐家，贾大哥，你问他，他到底在找什么？齐家胸膛起伏了几下， 胡闹，你答应了我的，这里面的东西随便我挑选一件，你现在是想反悔不成？ 是，我是答应你了，君子一言快马一鞭，但你现在分明就是有备而来，所以这些东西你暂时不能碰，等全部统计完带出去之后，我会让你挑一件的。老贾也在旁边附和， 哎呀，妹妹，你不系专业银系，这些东西件件都价值不菲，还是交给我们来弄吧，万一你磕碰坏了，那可就是大戏啊。 眼见自己势单力孤，齐家重重地出了一口气，然后哼了一声，扭头走了。我和老贾也没空管他，继续忙着检查这几个箱子里的古董。这些东西的价值自然是不用说了，每件拿出来都能够让人眼前一亮。老贾说，这里随便一件东西拿出去都能换一整栋楼啊。他问我，兄弟，这么多东西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随口说道，上交国家呀。 什么？ 老贾大吃一惊， 兄弟，你没有病吧？给国家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最多给你一面锦旗呀。 我是说，把东西都搬走之后，把这地宫上交给国家。反正这地宫我们也拿不走，难不成贾大哥你还想在门口立块牌子收门票啊？ 那这些东西， 老贾欲言又止。 现在这环境，恐怕你一出手就会出戏啊。要不然由哥哥我找些关系来。 放心吧贾大哥，后路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而且少不了老哥你那份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老贾顿时板起脸来， 你这叫什么话？兄弟，哥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今天就算你一个都不分给我，我也认你这个兄弟。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。老贾还想说什么，可不远处突然传来齐家的声音， 你们快过来看看。 我皱了皱眉喊道，又怎么了大小姐？ 这里有石门，我一个人推不动。 什么？ 我们一听都吃了一惊，居然还有扇石门，那就意味着石门后面还有一个石室。比起其他地宫，这个地宫确实不大，像法门寺地宫就除了甬道前室后室外，还有左右耳室。我们循声而去，发现齐家正趴在墙上，走近之后用手电一照，果然有道缝隙。这石门大概只有齐家这么高，比我和老贾都矮，这种黑暗的环境下确实是很难发现。老贾问什么情况，齐家就说发现了这扇门，但是自己推不动。我上手推了一下，果然很重，我用力之下居然纹丝不动。老贾把手电放到旁边，然后和我一起来推，两人一起发力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这才把石门推动。咔咔咔的摩擦声在地宫里回荡着，好不容易把石门推开一大半，我和老贾勉强可以弯着腰进去了。这里面果然是个石室，只是这石室比外面的要小很多，基本上只有个卫生间那么大，而且完全密封，再无其他门道。手电光一晃，我就看到了里面有个占据了大半空间的大方顶，差不多跟我们俩一样高，离那石室的天顶只有不到一尺的距离。另外还有几块厚重的石碑堆在角落，门旁边则是一尊半人高的石佛。我还没仔细看，摸着那个大方顶的老贾突然叫了起来， 兄弟，这他娘是个司母戊顶啊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，赝品走私，机关算尽，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，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胡闹在石门后面发现了文字，这些文字记录着胡家的历史，也解释了之前的各个谜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古玩生死局》。 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，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。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6月23号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FM95.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，每个周六日晚8点，声音工坊。 出声音，精彩没结局。